就会美其丽莎，你的上对我眉，你将对我去买哈，你的南我的北，我们是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哈，抽烟机大门市，你不知道你迷倒了多少女孩，周杰伦，你的音乐态度推到自行一排 Hello 最近好多周杰伦，哼哼哼你唱着双截棍，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Asian All of War Hello 最近好多周杰伦，街角西风吹着破东风，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， 南地朝林威威 说的心痛，那又是谁？

湿的双手，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跳穿过眼眸，变成了后讲过的心都伤你时候独灵犀相同，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，因为爱学会保留，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出发。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清楚地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 记得这段岁月， 我天天看着错， 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间， 在那花间， 你我犯了错， 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，多情的打扰心愿，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。 98.2 兆赫 AM 92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